佢一切事情有要出来，就命能为累。命中只有上天精明，不接下界，以人天境乃至结为三灾不及。即如此一类人，都出陀天。这个就是六天之上的第四波，原来这个都出陀天。佢一切事情，嗱，佢个心常在定啊，昼夜的就心常在定，所以一切事处乃至昼夜呢，都系直定啊，一心于呢个事理，系全无走错。不过有影出来，都未能为累啊，因为仍然属于欲界，未舍出贴。所以仍然有这个欲字，所以妻妾来自有所要求，他亦照样要应付无为，那么他有应出来就未能为累。但命中之后的上升精明，他舍身之后这个神魂上升，那么比前的境界重要高啊。他说不接下界就依人天境，下界就是指前三天，他不接这个下界这个人天的境界，那么他就不接下界依天境。那么指的都出陀天在这个时分天上，所以就不与这个下界相接。他乃是接坏三灾不及，那么我们接坏之前就是有三灾生起啊。若是说火灾是从地獄坏至初禅，如果是水灾就坏至三禅，如果风灾，如果水灾就坏至二禅，如果风灾就坏至三禅。现在说三灾不及，就是指这个雷律内演这方面来讲的。他说如此一类，名字就兜率陀天。那咁啊，梵语叫做兜率陀，译名叫做倒屎波啊。中国话叫做知足天，个离人间三十三万牛群，身高系三百丈啊。咁啊，人生四百年咧，先至嚟比天一寿爷。咁啊，寿命咧就四千岁啊。如果以呢个人间数嚟计咧，就系为五亿七千六百万岁。咁啊，寿命咧就好长噶啦。佢话我无欲心，就应语行事，以幻尘事未如独立，命中之后生而化地，就如此一类名叫做落变化天，入劫而六天之上嘅第五科，名为叫做落变化天。佢话我无就欲心啊，佢因为修行呢个未到地定，已经成就。所以这个人欲之心呢，永远服侍而不行，那么就是我无欲心。但是应语就行事，自己虽然是无欲，但是妻妾应然是有欲啊。所以妻妾有心，欲交合之时，那你亦都要随顺而行啊。我说应语行事，他说于幻行事就未如着立，他即使应付这个欲事，但是个幻尘之事他心常在正啊，所以对于这个欲事啊，好像食那些辣一样啊，是全无味道。他命中之后就空月化地，他的写生之后上升月前四天个变化之地。第二一类名叫做乐变化天，就是所有天上的享受他能够随心变异，那么叫做乐变化天。那么指天离人间六十四万牛群，那么天人的身长三百五十丈，那么人间八百年才至为比天的一寿爷，他的寿命就有八千岁。那么无世间法就从世行事，以行事交了而消灭，命中之后便能出招化无化境。佢如此一类名，他化自在天，只有别是六天之上的第六波，名为他化自在天。佢话无世间心，咁啊指一天就六欲之中啦， 係最高一層天啦。咁啊，佢個禅定嘅功用啦，比前個五天性啊，在呢個六欲天中咧，佢個禅定嘅功用亦係最高嘅。所以佢能夠做到咧，冇呢個世間嘅淫欲嘅心念啊，咁佢就無世間心。佢就同世行事，嗱，佢因為未曾啊離開呢個欲界。即使佢自己呢個禅定功夫點樣嘅深錯，冇咗呢個世間嘅欲念心，但係仍然咧未曾捨離呢個妻妾嘅恩愛，所以仍然咧係要應付啊。所以佢哋同世行事，同於世間呢個男女嘅欲一樣，咁佢仍然咧係要做噶，咁佢就同世行事。所謂於行事家就了如超越，他正在欲事之前，他都了無其事啊！嗱，咁啊事後就更加咧冇其事啦。咁啊，證明他呢個禅定功夫係真啦，啊，證明佢個煩惱啊，就比前諸天咧都要薄。所以命中之後，天文即咗化無化境啊！等佢命中之後。能夠超出化，就是指呢個落變化天；無化咧，就是指前嘅四天啊。咁佢個神能上升咧，就可以超前五星，個超前呢個五天。佢話命中之後啊，天能出超化呢個無化之境，即係超出前個五天。是为六欲天的最高啊，是为六欲天中咧呢、这个禅定功夫是最深的。但如是一类离他化自在天，因为个凡有安乐享受，都是由他天而变化，自己得到咧系自在受用。嗱，咁啊，此天而离人间是128万由旬。身長450丈啊！咁啊，人生1600年啦，由幾天一壽六壽咧，係16000歲。嗱，咁啊，上來六天，因為未離淫欲、飲食、鬥爭、睡眠，都係與呢個人間一樣啊，冇乜唔同，所以説明咧就叫做係欲界天。個安娜佢如是六天嘅靈虛出動，心識上加，自此以來就名為欲界，此就係欲界嘅第三科，原來佢就接承啊欲界之名。咁啊，點解我叫佢是欲界咧？當然有佢嘅理由嘅。所以佛話安娜啊，佢話如是天佢靈虛就出動，咁呢個六種天啊。即係呢個六欲天啦，佢呢個心雖超出呢個人間之動，佢哋仍需觸動佢個身形，雖然超出呢個人間嘅動向，咁啊仍需觸動啦。佢話心識嘅上交啊，埋六欲天之中，咁啊前嘅四天咧，就話心識俱交，即係心仍然有欲念。佢呢個心咧，仍然有呢個欲字啊，個心與個心咧都有，咁啊個欲念嘅欲字，咁啊佢嘅心識就俱交啦。嗱，化樂天同埋呢個他化自在天，呢個兩天咧，佢個心雖然係不交，但係識咧都上交啊，即係佢個禅定功夫深固，所以佢在定中啦。佢冇咗呢種嘅欲念，但係如果佢啲妻妾來之時啊，佢在呢個行動上咧仍然仲要應付啊，所以呢種就叫做咧個心雖然不交，但係佢呢個身形咧仍然有咁嘅欲念，咁就叫做咧心雖不交，而識咧係上交，呢就若呢個因中而言。嗱，咁啊，四天王天，咁啊，佢呢個欲字咧，係與呢個人間咧係相同嘅。嗱，若是話呢個粗天，咁啊，如果係男女交合， 佢只係有呢個風氣出，即係出呢個風氣啊，但係佢冇有呢個不斷嘅慰問。嗱，若是話呢個雖然摩天啦，咁啊同南陸相交之時咧，佢彼此相抱一下，就作為呢個玉字啦。咁啊，到到呢個修息陀天嗰啲天人啊，佢連抱都唔需要啊，佢只要彼此嘅手咧執持一下，佢就作為呢個玉字已經係咁啊，屬於咧呢個心即虛化，唔論佢個心固然係有呢個欲念啊，但係佢呢個身形方面雖然亦都有佢呢個動作咧唔同啊，但係始終咧總係有所接觸。嗱，到到呢個化落天咧，佢唔使接觸啊，佢只要大家笑一笑，對面笑一笑，咁啊即係冇接觸啦，佢就已經欲自成。嗱，到到呢個他化自在天咧，仲輕啦，佢只要咧。彼此望一望啫，佢就作為呢個肉字，咁啊屬於呢個心有所交合，但係佢呢個外表呢個行動上咧已經係不交啦，等於話共照或者係相視，咁啊佢就心交而即不交。嗱咁啊，無論佢因中與定果上，其個肉念肉字啊，雖則係輕重不同。但係總而言之，未來呢個男女嘅慾愛，所以名為咧就叫慾界。咁啊，達入頂如來密因修正了與諸菩薩萬行首靈經典第八經已講完。大佛頂如來密因修正了與諸菩薩萬行首靈經典第九，現在開始。阿阿難，你一世間一切所修心人。佢不假善惡，無有智慧，但能執身，不行淫欲，若行若坐，想念虛無。嗱，咁啊，指一段經文啦，《達別二諸天》嘅第二波，名為叫做色界。但係佢但有呢個色身，可是咧，佢冇呢個男女嘅情慾啊，佢完全咧係化身。嗱，咁啊，前個六欲天咧，亦都係化生噶啦。嗱，咁啊，點樣化咧？嗱，嗰啲天男就係從呢個天父化生啦。如果天女就係從呢個天母化生。咁佢點樣化生化咧？就係在呢個父母手或者腳啊，其中咧就起一個殼，咁啊，好似胞胎咁樣起殼。嗱，咁呢個殼啊。癲咗啦，咁佢就出世，之所以唔係叫做化生啦。嗱，現在呢個色界天嘅天人，佢個功用啊，比六欲天嘅天人咧殊勝得多，所以佢化生之中咧，佢都唔在呢父母身上化生啦，佢係以呢個蓮花嚟嘅化生嘅。咁啊，以蓮花嚟嘅化生啊，所以初生之時身體都係清潔啊。亦都係微妙相見，點解會有如是嘅果報呢？就係由於呢個色界天，佢雖尚有色身在啊，但係佢遠離淫欲，所以得到呢個禅定嘅化身。咁佢出世之時就衣冠盡足啊，全是大象夫身，所以名為叫做色界，亦名叫做禅天啊。因為修呢個禅定而出生之故，咁啊又名叫做梵天啊，佢因為清淨無呢個淫欲之念故而出生，咁啊名為叫做色界。咁啊分為三科，現在初科係總出其一，就係一種顯示我哋點樣先至可以生到呢個色界天呢？阿阿難。世間係所修心人，但係在呢個世間之中咧，咁啊有類人，佢都好希望咧出到呢個生死嘅情景，即係咧有出塵，超出呢個生死輪迴而求解脱，但係佢未曾得到呢個解脱之方，咁啊佢哋世間一切所修心人。 他说不假善罗就无有智慧啊，他所修纯粹是一个虚伪的凡夫事，他不得修这个出世的妙定啊，所以他就不假善罗，他因为不修这个出世的妙慧，所以不能够了达万法为心，他不知这个二种根本错念修习，所以名为他就无有智慧啊。那咁既然不假善罗，他就冇呢个无相嘅妙定啊。他因为唔修呢个出世妙慧，不达呢个万法为心，所以就无有智慧。那咁啊，若定若慧啊，都冇，就系一种出奇啦，未曾得到呢个修心嘅方便。就但能執身，就不行淫欲啊！嗱，咁啊，照理在此一層天嘅天人咧，唔單話不行淫欲，亦不行咧呢個殺盜妄，因為呢個心唔起呢個貪嗔痴，三業清淨，所以行十善法，咁啊淫盜失妄啦，四時都不行。但係其中最重要啊！就是这个淫欲啊，因为这个淫欲是这个生死根本，是到这个生死河流的断石石啊，亦为此经首楞严大乘的最大的障碍，所以一定要放弃得呢是干干净净啊，才是可以呢练生脱死。所以虽然在此一层天呢，他人道法网都不行啊，以他这个禅定功夫心，但是由于这个淫欲啊是一切生死之根本，所以始终就特别是指出啊，他但能执身就不行淫欲，他若行若坐就想念推磨，就不单为这个身不犯这个淫欲之事啊，乃至行事坐和一切时事啊，连呢个淫欲之事嗰种嘅心念啊都冇啦，等于话连呢个欲心亦都不起啊，咁先至冇咗呢个欲界因，不来呢个欲界受呢个生老病死。但系天上咧仍然有呢个五须相现啊，咁啊仍然有呢个水苦。但是此天呢就以这个甜悦为食，他就不受这个甜性，他爱染不生就无流欲界，人应身为凡女而是一定明的凡众天，此就是色界的第二科，名为色名其相，那么又分为四科，现在初科名初禅，那么初禅就有三天了，现在属于第一天，叫做凡众天。他话爱染不生，爱染即是系人心，即系欲念。不生咧，就由于色界天啊，嗰啲天人都禅定功心造之故，所以此个爱染烦恼咧，已经深深是燃不起现行，咁啊叫做爱染啦，系不生，真系无漏欲界啊。因为冇咗呢个爱染之故，就冇咗呢个欲界之因啦，所以佢不会流转在呢个欲界啦。佢话世人应念身为凡女，由呢个修禅定能够舍而受身，应其一念神魂上升于色界，佢就为呢个凡天嘅伴侣。佢话身为凡女啊。咁啊，印度啊，佢就梵那摩；中国话佢就极清净啊，就身为个清净嘅伴侣。咁啊，如此一类，令到就梵众天啊，只就结成在呢个梵天之中啦，去做一个子民。嗱，咁啊，梵天嘅子民就唔系单佢一位啊，系好多噶。咁啊，明白就众啊，合名叫做梵众天。咁啊，子孙嘅寿命咧就二十小节，生半由旬啊，咁就面如白银，清净无瑕， 常字咧係大丈夫身。第六十四隨就嚟玉心二，就依之律而外拗隨順。自人應時能行凡德，佢如此一類名叫做凡夫天。此就即係初時嘅第二天啊，名為個凡夫天。佢玉十四隨就嚟玉心二啊，就係指上個凡眾天。呢個淫十已經係隨，就顯現呢離欲之心啊，年年清淨，次次清淨，咁啊叫做離欲心咧就現啦，係依之律而能愛鬧離盡啦。咁佢初時係知一戒淫戒欲念，咁啊現在淫心已食啦，咁啊隨順修十啊，其他嘅律而即係十善戒中。除了呢個戒淫之外啊，其他嘅律儀咧，佢亦都隨著咧嘅修行。佢話依之律儀，佢亦都愛鬧隨順嘅修行啊。都話是人應時能行就犯德。嗱，由於佢依之律儀，除咗戒淫之外啊，其他佢亦都隨順修學。嗱，咁啊自利呢方面咧。可以做人哋嘅標榜啦。嗱，咁啊，同時佢行呢個大慈大悲、大喜大捨嘅四無量心啊，咁啊，幫助呢個梵天王嚟到教化啊梵天嘅子民啊，咁啊，所以叫做話應時能行呢個梵德啊，佢呢個功能以呢個禅定啦，即係禅超性。所以結盟咧嘅二是一類，明到就梵夫天，佢做呢個梵王之神啊，輔助梵王行化，咁啊壽命咧就四十小節，身長就係一遊行，個身心嘅妙言威而不脱，清淨暗界加以明悟，使人應時能統梵眾啊為大梵王，佢二是一類名大梵天。此就即係初禅嘅第三篇啊，名為佢就大梵天。個身心就妙如，因為若身若心，持戒清淨啊，就名為佢就妙如可如。又心不起欲念，加以修呢個四無量心啊，所以身心都不以圓妙，個威儀就不脱。嗱，咁由於佢自己咧。持呢個十善戒清淨，所以一切時處行住坐卧，虛都係具足威儀，無有半點嘅欠缺。我話清淨心界就加以明悟，初具清淨心界咧，就佢持呢個十善戒咧，咁啊持得好清淨啦。嗱，咁啊自己就加以明悟啦，佢就自己以自己所修呢個十善戒法嘅功德。係為佢所統治嗰啲凡天嘅子民咧，而開始是呢個十善戒法。若是你持得好啊，得到如何如何功德啊？例如是持七戒或者持呢個欲戒啊，都有好大嘅功德嘅。咁啊，所以叫做咧加以明，即係自己持戒持得清淨，但係加以咧以個持戒個好處啊，咁啊明確開示嗰啲梵天嗰啲天文，而令嗰啲梵天嘅天文咧亦都唔知啊了解，如果持呢個殺戒得到咩嘅好處，持淫戒咧又有乜嘢嘅功德？所以呢兩句經文咧，第一句。清淨心界就是自利啊，加以明悟亦屬於利他。佢話是人應時就能統凡眾，佢因為有呢個自利利他嘅功德，佢能統治呢個凡天嘅天眾啊，所以為咧大梵王，佢有福有德為凡天嘅領袖，所以為大梵王啦，相咧就總出其一。佢點樣先可以做呢個大梵天王？咁啊向下就接同啦，都話如此一類啊，名叫做大梵天。咁咧佢嘅壽命有六十九劫，身咧係一由循半啊。咁啊指個初禅天咧，就係、是、受呢個小天世界，係一天日月 少林之志及阿难，此三圣流一切苦恼所不能的，不须须静修根三摩地清净心中，思漏不动，名为叫做初时。此就是种子。就话阿难啊，此三圣流即是呢个三种嘅时性之流，即系梵众天、梵父天，即系大梵天。咁啊，此个三天咧，属于呢个时性高流啊，佢个时性咧系高出于呢个六界天，所以非是系个泛泛之流咯。佢一切苦恼就所不能的啊，就话欲界三苦八苦都唔能够逼迫到啊，呢个逼界天嘅天，我话一切苦恼所不能逼，个须须静修真三摩地。若以五萬法為心，清淨而起而修，然修契於本性，名為他就真正修行三摩地。現在有一個雖時，即是未足之時，他說他雖然非是真正修行佛的真三摩地，但是在此之的境界禅定心故，那就比這個欲界的禅定就飄靜好多啦。嗰、那個清淨心中思漏不動啊，嗱，始終呢個思字咧望於下文，所謂粗漏耳目啊。咁啊，呢個思字咧應該作個粗字，即係粗漏不動，係指呢個分別我執。現在咪由於呢個色界初時之中。咁啊，佢時間越清淨啦，咁啊，佢定能發生呢個智慧，所以做呢個清淨心中呢個煩惱啊，呢個分別我執啊，已經深深伏住而不行，咁就叫做粗漏咧，就係不動啦。心明為佢嘅初時，只就涉其名啊，但係初步咧不到清淨，咁啊叫做初時天。个阿难一随处凡天统摄同人圆满凡行情心不动，直暂生光佢儿子一样名小光天，此就色界别名其上嘅第二科名叫做意禅。嗱，咁我哋明咗色界初禅天之外咧，我哋进一步啊就系明呢个色界嘅意禅天。咁啊，意禅咧亦都系有三天啦。嗱，咁啊，第一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小光天，佢話阿難，佢話其次梵天統攝凡人嘅圓滿梵行啊，此三句經文咧就係、是、按上呢個大梵天王嘅功德，即是上文所謂啊，佢威儀就不缺，又清淨慈悲，咁啊又能夠以呢個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四無量心啊。化呢个梵天之众，咁啊佢就系个大梵天之王啦，所以话其次梵天，佢能够统梵行，自己因为咧圆满呢个清净梵行之果，所以佢先至够资格啊，系统摄嗰啲凡人。咁啊，情心不动，暂生光。嗱，此两句经文先就开始啦，呢、这个意禅嘅功能。咁啊，由於從初時進入意時，佢個功力又深一層啦，所以由於呢個定力深故，佢令心不浮動，正久就生呢個智慧嘅光輝，所以情心不惡就屬於定啊，即暫生光就屬於慧，咁啊又有禅定，就又有智慧啊。咁啊，呢個智慧心光咧，係從呢個禅定伏於呢個我執嘅煩惱，所以能夠生智慧。但係呢種智慧咧，所生係唔多啊。我話結明嘅如是一類，名叫做小光天，就係、是、心光初發而未大，叫做小光天啦。咁啊，此一類天人壽命有二大劫啊。咁啊，身高就有二由長， 啊，光光相如照耀无尽，映十方界串成琉璃，第二是一类明净嘅无量光天，呢个系色界二禅嘅三天之中啦，名为第二天啊，就无量光天。咁啊，光辉咧从呢个禅定发生啊，咁光辉就比前呢个小光天啦就大好多，咁就叫做无量光天。佢光光相如，就系心光。以及这个身光啊，即是仙人啊，那些身光与身光就互相照耀，个照耀就无尽啦。佢所照之境咧系好广大，佢话照耀无尽。咁啊，大到咩程度咧？佢话影十方界啊，嗱呢个十方界咧，只系讲呢个二禅天空所照个境界。嗱咁啊，上文嘅初时。他就照呢个小天世界，嗱到到二禅啦，佢所照嘅就系中天世界，所以始终嘅照耀无尽啦，影十方界啦，就系指呢个光啊，照呢个中天世界，得天成嘅琉璃，嗱佢所照嘅中天世界之中，若是就若他。以共世界真心啊，都好似呢个清净琉璃宝，成一个大光明状嘅境界，象征约佢呢个恩行向下就结明啦。佢话如此一类，明嘅就无量光天啊，因为佢嘅光明广大无量，能够照呢个中天世界，比呢个小光天呢强得好多，不说佢为嘅就无量光天。咒咧系四大劫嘛，身高咧系四右频，佢吸持嘅圆光，直就教体，发化清净，应用无尽啦。佢如是一类名嘅就光阴天，指就系色界二三天中，属于咧系最后嘅第三天，名为叫做光阴天。佢吸持嘅圆光，啊圆光咧。就是按上无量光天的光照无尽，影十方界。咁啊，佢因为光照无尽啊，能影十方界，即系照呢个中天世界啦，所以叫佢为佢哋圆光啊。咁啊，吸住系有两种嘅道理，一种就系呢个光阴天嘅天王，佢将嗰啲光明发出啊，能够教化嗰啲天人。咁呢个吸持咧，就属于开枝咁嘅意思，即系光明放出，嗰啲光明能够教化嗰啲天人。嗱，第二咧，嗰啲天人啊，吸持呢个光，呢个天王所放嗰啲光明，佢就了解呢个天王啊放光嘅意思，能够依天王所放之光啊，佢了解咧呢个天王啊。放光咧，教化佢哋嗰种嘅意思，咁就名为咧叫做吸持嘅圆光。嗰个成就嘅教体啊，就系呢个天王放嘅出光嚟，能够成就呢个教体。所谓光中咧，能够教化佢哋点样嘅修禅定啊，点样嘅直视呢个智慧。在放光之中咧，就有好多教化嘅意义。就是以呢个光嚟代表呢个语音，咁佢就先就教化肢体，得发化嘅清净，咁啊光中能够启发教化下界嘅天人，令到了解呢个天王啊放光教化之意，咁啊然后以天王放光所含呢个意思嘅修行啊，都心得清净。咁啊叫做化化清净，佢应用嘅无尽啦。咁啊下界天人得到天王放光，教佢点样咧去修行，能够得到发挥呢个禅定嘅作用啊。咁啊叫做应用嘅无尽。第二是一类名叫做光阴天，指就系结明，因为以光代言音啊，嚟到教化嗰啲天人。所以叫做光阴天，咁啊指天嘅寿命咧系有八万大劫嘛，咁啊身高系八由上，咁安啊 此三正流，一寸幽然所不能的。不须非善修真三摩地，清净心中粗陋木，甚名为二禅吗？只就接呢个二禅天仙名，咁乜嘢都叫二禅啦。咁啊，安啊，此三正流，三正流即系小光天、无量光天，以及光阴天，就系此三正流。咁啊，一切幽然嘅所不能的啊，嗱，幽就系忧虑，然就系照顾啊。嗱，咁啊，初禅天佢系有觉就有伴，所得之定咧，恐怕会有遗失，所以时时都就要觉伴啊，嚟到照顾佢呢个定功。嗱，到咗第二禅，佢个功用已经纯熟啦，所谓觉伴驱离。咁就叫做无有忧念啊，就所不能的，咁一切嘅忧念都唔能够逼迫啊！呢个是天过啲行者，佢话虽非正修真三摩地，嗱佢虽然咧所修嘅唔系真真正正嘅三摩提首楞严大定，但系清净心中都粗陋以服啊，佢在呢个禅定。呢種嘅清淨心中，佢個伏於嗰啲我執嘅煩惱，伏於個分別我執嘅煩惱啊！佢話粗陋以伏，名為佢哋意思。咁啊，此一層天咧，就比呢個初禅天啊，即係二成天嘅境界嘅禅定啊，勝過呢個初禅天，所以結名叫做意思。乃是八万日月照临之处啊，名为叫做咧系大天。咁个安啊，咁个二字嘅天人，佢元音嘅成光，披音露妙，八成星行，通直裂落，个二字一类啊，名叫做小成天。嗱，此就系接连其上嘅第三科。名为呢名叫做三禅，那此个三禅呢是由呢个二禅所谓加功进修进入三禅。那咁啊初禅就离心起落地啊，但离呢个欲界嘅粗重，生呢个初禅嘅起落。那二禅呢佢就定心起落地，三禅佢就离起妙落地。咁啊此个三禅天。於呢個三界之中咧，係墜落，因為上嘅四禅天啊，就係苦樂區者，就名為佢嘅舍念清淨地。咁啊，現在所名就係三禅嘅三天之中啊，第一天名為佢嘅小淨天，佢話阿難，佢話如是天人就圓通嘅全音啊，只就係按上呢個光音天。所謂吸持的圓光，正就教體，法化清淨，就應用無俗。那咁啊，圓光咧，咁啊意思就係照呢個三天界啊，到到呢個三禅啊，就係光照大天世界。咁啊，成音咧就係光中含有道理啊，能教化嗰啲天人。以一光嚟到代呢个圆音，咁就叫做咧系圆光成音啊！咁啊嗰啲天人，咁啊得到接触呢个天王嗰啲光明咧，佢就能够分别光中之意，就去修行啦。佢话如是天人，佢圆光成音，个披音就露妙啊，能够披摩，咁啊天王所放嗰啲音经。咁就顯露出咧呢個音呢個歌裏邊啊有呢個微妙嘅道理，咁就叫做披音就露妙，就係分析天王所放嗰啲光啊，代表呢個原音係表露出啦呢個修行嘅妙理，咁叫做披音妙露，即係光中含有妙理。得花成嘅精行啊，咁依此妙理发挥成就呢、这个精妙之行啊，令到自己心心直裂，佢话通直裂落。嗱，咁啊直裂咧，若叫话透净而论， 咁啊，究竟不生不灭菩提，将是系清净直灭，所以始终个清直灭落呢个直灭咧，就唔系话真真正正不生不灭嘅无上直灭落，只不过在本位之中啊，佢由呢个禅定力故，逐住呢个变化嘅粗烦恼，令到身心直灭。就唔同我哋嗰啲常人啊，呢个心咧系受动妄想，咁啊从此修行啊就能通过呢个出世嘅直灭咯。佢话如是一类啊，名叫做小正天。嗱，平常嘅众生啊，佢捉呢个圆影为心，以呢个四大嘅为身，因为就我执之故。他想我安息啊，咁啊处处追求，无有停止啦。咁啊，现在以定力之故，心心服于呢个变惑烦恼，所谓内忙身心，就外围世界啊，咁啊内外空寂，晓得清净，名为佢嘅小乘天，就十六大善。佢个心咧就长六十由旬。佢话净空现时引发无际身心空安成直灭落，而是一类名无量净天，指就系三禅天中嘅第二层天啊，叫做无量净天。佢话净空现时指就系岸上嘅小净天啊，清净空境得以现时，就引发无际嗱，咁啊再加通上进啊，引发呢个空理，导致内空身心。外空世界啊，唯一净空就无有边际，咁啊叫做引发就无际，心心就心安。嗱，咁我执未曾复如，咁啊变成咧心心就唔心安。咁啊现在由禅定力故啊，咁啊心心复如呢个粗嘅分别我执啊，好似一个人。真是一担好重嘅嘢，咁啊现在咧佢放低，嗱咁佢放低呢担好重嘅担挑啊，当然佢就身心都得平安啦。咁啊现在只一层天亦复如是，以禅定力故，心服呢个我执嘅分别，所以暂时咧若身若心咧都得到平安。就正直滅落啦，咁啊成就呢个直滅空净之路。咁啊如是一类，名就无量净天啊。嗱，咁我哋结明咧，若是望于呢个小净天嚟讲啊，嗱咁啊此一层天咧，就比呢个小净天嗰个兴安境界咧，系来得广而且深啊。咁我就叫佢做无量净天。咁啊，此一层天咧，寿命有三十二大劫啊。咁啊，佢呢个身咧就系有三十由旬足。嗱，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啊。咁啊，向下问长，就付于下午。